乔简第二天看着客厅里那壮观的景象的时候，以为郭林和乔家打了一架。不过因为头天晚上乔家的态度很差，乔简就算担心也没敢开口问。还好观察下来两个人都没伤，只是郭林没什么精神，早上他上学之前都没睡醒。太过了解自己老哥是什么样的人，乔简犹豫半天还是在晚上放学的时候特意去买了外卖加菜，怕郭林生乔家的气。而事实上郭林是差不多睡了一天，好在他身体素质不错，并没有发烧，他只是没有想到这种事儿会这么消耗体力。乔家也难得良心发现的一天没怎么吵郭林，他后来是把郭林弄到自己房间睡的，客厅里他大概收拾了一下。按照郭林的描述，收拾前和收拾后从视觉效果上乱的程度差不多，最多有了下脚的地方。一直等到乔简放学回来才彻底收拾干净。郭林睡醒后洗了个澡，换好衣服的时候，兄弟俩饭都摆出来一桌了。他看了乔家一眼，后者叼着根烟，暧昧不明地眯着眼睛看他。 林哥，吃饭吧。 乔简很乖巧地示意郭林过去坐。郭林了一声走过去，沉默不语地任由乔简刻意安排地把乔家拉到他的旁边。乔家觉得好玩地扬了下眉。一顿饭，几个人各怀心思。除了乔简特别热情，说了一堆学校里的事儿，剩下两个几乎都保持缄默。不过最后收拾的时候，郭林还是揉揉乔简的头，让他放心。乔家看在眼里，却什么都没说。郭警官好面子，昨晚被他折腾了大半宿，所谓打虎不拔毛，他也无意非要把对方聊急了不可，就是稍微有点尴尬。面对面看着也不讲话，耐着性子陪郭林看了一个多小时新闻，乔家差点睡着。眼看一天的时间要混过去了，乔家打算回房间睡觉之前，接了一通电话。也是从这通电话开始，乔家和郭林不得不从这偷来的时间中清醒过来，面对他们各自艰难残酷的生活。给乔家打电话的是阿松，他这通电话简单的只有四个字，简单的跟通知一样。 劈鬼死了。 乔家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劈鬼是谁。等消化完阿松说的这几个字的意思，他猛地站起来。 死？怎么死的？ 他帮人带货，没想到那批货有问题，那边一口咬定是劈鬼换了货，后来…… 我操！ 乔家扔下电话就要出门，结果被郭林一把拽住。 怎么了？ 帮我看着乔姐，等我回来再说。 没时间多解释，乔家睁开就冲出门了。郭林只来得及看见他一个背影，空余着下楼时的脚步声很快就消失在夜幕之下。很久没回桌球室了，乔家没想到再回来竟然是因为劈鬼的死。那几个从前跟着他的小弟全都耷拉着靠在边上，乱七八糟的，有人哭有人骂，一时间都没人注意到乔家到了。等听到有人叫了一声乔哥，所有人才抬起头，一下子都安静下来。乔家掏出烟点上，坐在最外面的椅子上。 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 平时里跟劈鬼最好的一个小弟红着眼睛扑过来。 乔哥，你一定要帮劈鬼报仇啊！他是被坑死的，是那帮畜生要整他，他们是故意的，操，是故意的！ 越说越急，对方后来吼得浑身都在哆嗦。乔家没什么耐性地抓起那人的头发。 先别顾着嚷嚷，把事情说清楚。 其实自从黑狗跟黑二栽了，劈鬼以为乔哥你会回来找我们，没想到你一直没出现，劈鬼就出去打听，说是你跟了特别了不起的大哥，估计不会回来了，我们几个就打算找个老大先跟着，估计以后还有机会能见着你。前两天劈鬼跟我说有人找他运货，我就觉得有问题，我们从来不沾这个呀，怎么会找到他头上？但是他说这是个机会。 半大不小的男孩哭得一塌糊涂， 可能做小混混做了这么久都没有真正面对过死亡这种事儿，一时间根本就接受不了。乔家一直在闷头抽烟，在听到说劈鬼他们以为他会回来的时候，他很短暂地停顿了一下，但是也只有那么一瞬间，这个时候没人会察觉到。他抖了抖烟灰， 继续说。 我们几个劝不住他，他就帮着运了几次，前两天突然说他动了祸，藏哥找人把劈鬼打了一顿，我们几个不服，正商量着要怎么找回去，他就突然…… 劈鬼是被打死的， 是被车撞的，但是有人看见是灿哥手下的车，直直撞过去，停都没停。 无论如何，总归是没有太大的痛苦。乔家皱着眉，很轻地哼了一声。 哼，那劈鬼到底有没有动那批货？ 这一下，没人接话。乔家看了一圈，所有人只是低着头不吭声，他脸色不太好看地站起来。 说话呀，怎么都哑巴了？我问你们劈鬼到底动没动那批货？ 不知道。 离他最近的回答得很含糊，几个小弟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是一脸的心虚。看着几个人的德行，乔家也知道八成劈鬼是真的从里头搞了什么小动作。他火大的把烟摔到地上。 我警告你们了多少次，毒品的东西不能碰，你们有几条小命给我这个。 是劈鬼觉得做这个能上位。 上位上位，他这次上的倒挺快，直接去见上帝了。 乔家烦躁地瞪着眼前这几个半大不小的小弟，一肚子话堵在嗓子眼儿，但是骂不痛快。到最后，他一脚踹开旁边的桌子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 乔哥！ 后面还有人在喊他，乔家充耳不闻。劈鬼后来跟的那个所谓的大哥叫费雷，因为这件事闹得动静不小，乔家打听起来也并不费劲儿。他找到费雷常出入的一家俱乐部，在里面转了两圈，没有找到他要找的人，就索性在这个俱乐部对面随便找了个地方蹲着，点着烟，有一口没一口的抽。其实他对劈鬼的印象并不是太深，总觉得就是一个一直跟在自己屁股后边转的愣头青，喜欢乔哥乔哥的叫着，有好吃的好玩的总不忘了第一时间拿来孝敬他，喜欢打着他的名头出去耍威风，但只要是他不准的，劈鬼也从来不敢做。如果他不是后来要跟着暴风，可能劈鬼那小子不会敢碰毒品这种东西，也就不会把自己这条小命给搞丢了。乔家一边想着一边皱起眉， 难道真是跟郭林这个死警察混得太久了？ 他乔家竟然也会有负罪感这种东西。一根烟抽完了，乔家把烟头扔在脚边。在他等得两腿都开始发麻的时候，一群吵吵嚷嚷的人终于从俱乐部里走出来。就着门厅的灯光，乔家一眼就认出来被一群人围在中间的那个就是费雷。其实这人他只见过几面，还都是在干群架的时候。 雷哥，你果然是海量啊，今天喝的还不够尽兴，下次我来招呼，咱们不醉不归，不醉不归。 绕着费雷讲话的男人说话都开始哆嗦了，踉踉跄跄的站都站不稳，其他人也赶上去扶。费雷被捧得很得意，一直在笑。 行了行了，赶紧送雷哥回去吧。 一群人七手八脚把费雷送上车，乔家拦了一辆出租，拍出一叠钱扔给了司机， 跟着前面的车。 司机也没有多问，车在夜幕里开得很快，没多久就停在了一家夜总会的门口。